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都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北京车展第七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要提醒各位，在车展期间，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火沙路出口将视情况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封闭期间，除了持有车展专用车证、管制道路内的小区居民、单位车辆通行证的车辆以及公交车之外，是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的。如果有需要走那边的听友，最好呢能够是提前规划一下你的出行路线。如果你是来车展呢，最好还是坐公交地铁，因为这两天呢我也有尝试开车到现场，真的很不方便，不仅堵还找不着地方停车。也欢迎你来车展的969展位，在一二馆东侧的媒体区里来找我吧。 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

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走不心远，唯有狠心再多讲一片。苍天不解恨意，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多挂牵，可否知痴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相见。